据南朝鲜新闻一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5月8号要求纪伦院公开有关岁月号惨况发生时朴槿惠7个小时行迹的文书。该团体还要求公开有关日军兴农问题协议、萨德经营费负担等的文书。